好，第二節的星期已得到， 又回嚟了， 又回嚟了，咁啊，仍然是我和許留山兩個嚇，咁啊，仍然是咁啦，大家咧記得咧就 click 依個like 啦，撳 like 啦，就 click 廣告啦，咁啊，同埋嗰個叫做咧留言咧嚇，譬如喺下低俾啲意見啦，因為咧好多網友會更正，譬如我哋有時口快講錯，或者人有時記憶有啲誤區嘅嚇，我有時譬如。記得嗰樣嘢，兩樣嘢撈亂咗嘅時間，畢竟有啲太長啦嘛，咁啊可能會有啲嘢搞錯咗嘅，咁啊所以咧啲網友提醒翻咧，咁我哋咧就會睇翻嘅， 嚇、嗯。同埋咧都想呼籲一樣嘢喎，即係如果有 subscribe 到星期二得到 channel 嘅聽眾咧，如果未登記埋，即係未 at 埋 Facebook 嘅話咧，會唔會試下都 at 埋個 Facebook 咧？ 哦，係啊，你 like 埋個 Facebook 咧、嗯、就可以睇到我哋，因為我哋平日出節目啊，有啲咩嘢貼紙啊。都會喺嗰度發布嘅，咁啊嚟緊我哋會有啲譬如活動啊，咁樣我哋都會喺嗰度搞啦嚇。咁啊，所以係啦，大家都可以like埋我哋嘅 Facebook 嘅。 係啦，因為有時嗰個位咧比較方便啲大家討論嘅，因為可能有時擺一啲網聚啲資料出嚟，咁大家咪可以繼續討論下，喂，原來食乜嘢，我下次有啲咩建議喎嗰啲咁樣。 係係係，冇錯。咁啊，今次咧嗱，因為咧我本身我又唔係好舒服嘅，喉嚨又發炎，咁 Johnny 直情病咗冇嚟到，咁所以咧今次就我嗰依個網聚咧，我都係請啲網友咧，逐個逐個上去咧，就講下啊，譬如幾時開始聽我哋啊，最主要聽邊啲環節啦、啊，咁又對我哋有啲咩意見啊，或者想我哋譬如點樣譬如有啲咩改進啊咁樣咧，咁啊好多網友上嚟都俾意見嘅嚇，咁啊亦都好開心啦。咁咧最我哋不如即係有，因為咧就大家直間咧一定係討論中興同華為依單嘢嘅。咁其實我哋咧不如而家講下啦。嗱，因為咧。當依個中興同埋華為咧，其實中興出咗事先啦，咁華為咧就而家傳話可能遲啲搞埋佢。 係 啊，咁咧個網友咧，其中一個網友就佢係好熟美國嗰方面嘅，咁就話咧中興咧，即係今次咁樣搞咧，嚟緊依幾年都冇運行噶啦。嗱，因為咧佢七年啦，呢個禁令係七年，佢譬如美國嗰啲高通啊，嗰啲叫做英偉達啊，嗰扎咁嘅電子咧，係嗰啲唔可以買嗰啲芯片俾你。嚇，唔可以買嗰啲即係最高端嗰啲技術俾你，咁變咗咧嚟緊咧佢嗰啲手機咧，你如果用國產嘢，又或者用翻嗰啲叫做咧次一等嘅貨咧，咁你嘅手機賣唔到咁貴， 係 係咪？ 咦，但係如果其實華為佢自己本身佢哋都有研發到啲晶片嗰啲咁樣㗎， 係 佢都研發咗佢嗰只麒麟系列咧，其實都唔錯嘅喎， 係 係啊。咁如果中興嗰啲同埋，因為咧就算有啲人話，喂就算華為佢哋自己研發嗰啲掂唔掂啊？因為我成日睇到好多網友都講咧，就話中國大陸啲自己研發嗰啲咧係出唔到高端手機，但係其實唔係嘅。你睇翻個數據咧，其實你見華為自己研究嗰只麒麟嗰只芯片咧，其實係提供俾佢哋嘅中高階手機用嘅喎， 即 係最 貴嗰啲， 最貴嗰啲，即係可能睇翻華為嗰啲旗艦機咧，會唔會就係佢哋主？ 華為有啲都要幾千蚊嘅啲手機，好似 有啲去到成5000人 㗎。係咯， 因為點解有啲人就話喂華為啲手機咧，啲相機影出嚟都幾靚喎？點解咧？就係因為佢只用咗自己嘅新嘅隻 CPU， 即係佢哋自己新嘅晶片嚟做。 哦，咁樣嗱，咁啊，另外一方面咧，咁啊有位做電子嘅網友就即係上台講啦，咁我哋逐個發言，咁佢咧就話咧呢個華為咧。主要講中興嗱，中興咧其實佢主要咧用做發射站嘅，即係佢主要嘅收入來源啊，係做發射站。咁咧，中興同華為咧，因為佢哋定價平啊，基本上咧係全世界咧大部分嘅依個叫做嗰啲叫做發射站咧，都俾佢壟斷咗嘅嚇。咁、但係咧，因為美國基於國家安全咧，梗係唔俾佢，梗係唔俾你佢哋裝啦。你唔使錢，我都唔會俾啦。咁但係除咗美國咧，好多地方都係用依個中興或者華為嘅嚇。咁佢就咁講啦，佢話咧。如果你中興搞中興咧，有個網友就話肯定唔會搞華為嘅，因為兩間你如果搞曬咧，咁就兩個國家好大機會翻面嘅，啊，即係依個係佢個講法啦。咁我亦都唔敢話肯定係咪，因為咧始終即係依啲牽涉到佢咁上層嘅政治嘅嘢咧，同埋咧嗱特朗普個人咧，我哋對佢即係點講咧，好多網友對佢好有信心嘅，一定會搞中共啊，點樣點樣，呢次係點樣搞死你嘅嗱，但係今日咧，大家亦都會俾佢咧就再次掌掴啦。 點解咧？ 因為咧，今日咧有隻叫俄女啊，升咗40%+啊，升到2.1元，最高去到2.2元。我今朝想追噶啦，1.93想追噶啦，1.93。 咦，真係啊！芒向編輯部社長講中咗喎。 係 啊，跟住佢嗰陣時都話， 其實俄女本身嗰、那個佢自己成間公司係冇問題噶嘛， 係 係啊，即係其實係 我係公司冇問題㗎， 其實業績上完全冇問題㗎， 係主要政治風險，係 啦， 冇錯啦， 即係政治係 啊，政治風險。咁今朝早咧可以追得過，但係有個問題啊，我今朝想追嘅時候買唔到，因為你銀行唔俾買 啊，點解啊？ 佢話係交易唔到啦， 哦， 因為咧係而家。主要的大銀行是不讓你的股票客戶去買這些東西的，你在股票行就可以、 哦、 所以呢是的，因為我沒有擠錢在股票行，只是在銀行呢買不到，那麼 1.93 就入不到貨，現在兩舉後幾 都是邪的 1.93 這個數字， 吃不到糊、啊、那就沒辦法了，吃不到就算了，那唯有看著不見兩毫子、 嗯、 唉，那就沒辦法了。但是呢你看到呢，喂，特朗普那邊呢，美國呢又說呢放寬這個制裁這個，但是呢我從呢個叫做咧，俄女依單嘢咧，我為中興睇一條出路喎、 啊。係咩出路咧？ 出路就係咧，同美國嘅講法一模一樣，就配合一個論述。佢話如果呢個大股東係呢個叫做叫咩歐碧加，好似係俄女呢個大股東啊、嗯，就係、是、俄羅斯，因為佢同好似係普京好親近，就係、是、咧美國政府要制裁嘅人物，主要人物係要制裁佢。佢持有俄女40%股份嘅，如果佢減持俄女，即係只要間公司唔係佢控制嘅話咧，咁美國政府就有機會唔制裁啦。咁講，哦，咁嗰個我明，咁嗰個我明啦。嗱，中興交俾我，嗱，我同你收購咗佢，平啲賣俾我得啦。嗱，咁我唔係美國政府制裁嘅人啊嘛。係 咯。 咁到時我聲稱炒曬嗰啲咧，嗰啲叫做同中共政府做嘢嘅人，我炒曬啦，我全部換曬香港人。全部換曬外國人啦，將望向編輯部人請曬嚟做嚇、 嗯 啊，每人負責一範嚇、啊，社長啊，誒馬來近啊，啊依、這個叫做義德台養啊，許留山啊，誒跟住 鄭 B 士啊， 每人負責一個部門，咁咧依間公司就由我全資擁有噶啦，啊全部炒曬嗰啲叫做中資人員嚇，掂曬啦，咁呢只嘢咪叫做重生啦，嗱咁 佢哋仲揸外國護照添， 係啊， 哇個底乾乾淨淨啊， 冇錯，又加拿大，又英國，又就又真 B C 係嘛，又馬來西亞人，全部都唔係香港人，全部都唔係中國人咁滯喎，係嘛？啊，除咗呢個許留山係香港人同埋我啦嚇，咁唔緊要嘅，咁啊變咗咧，你只要平啲賣俾我，我幫你搞撚掂嚇。嗱，係咪諗到條出路啊？係 喎， 係咪？ 即 係咁咪開破解咗美國政府， 即係幫呢個軀殼重新注入一個新嘅靈魂。 冇錯啦，即係咧 呢個靈魂不是中國人咁就得啦。 冇錯啦，呢個咧已經係由一位咧民主人士啊， 嗯、 成為咗呢間公司嘅老闆。嗱，我唔貪心啊，你五嚿水賣俾我得啦，500蚊啊，我幫你接咗佢，保證中興唔會俾人制裁，掂曬，係咪？喂，就係、是、滿足到你美國要求嘛。嗱，已經唔關解放軍事啊，因為中興解放軍企業嚟噶嘛。 再叫佢睇翻星期二得到嘅片， 冇錯啦， 就係最有力嘅支持。 冇錯啦，從來都係反動集團。 冇錯啦，你睇下， 由一個反動集團啊，做白武士，做白武士喎，收購拯救一間瀕臨破產嘅中興通訊，係嘛？ 咁我哋之前咧將講特朗普啲唔好嘅嘢啲片咧全部刪曬先， 係啊，要咁做。而家咪咧大鑊一陣咧，到時佢有個孫女識聽中文嘅， 哇， 係咪啊？ 我識講國語，連啲 唔怕，我哋講廣東話，我哋唔怕，我哋唔怕，查曬啲字，嗱嗰啲詆毀特朗普，你查鳩曬佢， 係啦，冇錯。 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就入主中興通訊咧做白武士， 哇，得喎呢條橋， 係咪好橋啊？掂曬啦，嗱，到時咁樣。我咧當然咧唔會咁離譜嘅，五嚿水吞你間公司嘅，我會發翻啲債券俾你嘅，嚇咁到時咧你就在野股東，係咪賺到錢咪分啲俾你咯，係嘛？咁當然賺到錢，首先我要賺啦，咁啊我賺完到你賺啦，咁大家好咯， 係啦， 咁啊間公司唔使破產啦。 即係新一代嘅手機就唔係寫住中興，寫易得到 得咪星期二， 星期二 係啦，嚇咁啊幾好係嘛？嗱呢條係咪好巧咧？ 係 咁樣就唔使俾人制裁啦。嗱中國咧就又可以咧。叫做咧實現中華民族偉大騰飛啦，咁我咧到時我都會，唉，即係外國噶嘛，係嘛？咁你平賣俾我啦，我咪外國咯，係嘛？咁我又救咗你啦，你又要報答我啦嘛，嚇！咁到時你咪叫多啲人買手機，嗱，到時咧手機頁面打開就係星期二得到，係咪咁講啊？ 內置埋星期二得到個 Apps 係啦。 強制要聽，係 啦，冇錯啦， 係啦，個手機咧，你一唔做嘢咧就要聽鈴聲咧，都係我哋節目嚟嘅， 係啦，冇錯，係 嘛？哇！咁我哋咪可以拯救一間瀕臨破產嘅企業啦。 嗯、 到時咧就係由華為同埋星期二手機，就呢個壟斷全世界啦，係嘛？ 咁啊掂曬。嚇，咁我變咗咧，我哋咧就有機會成為民族企業喎。 哇，唔錯喎，咁樣就係咯，再上埋市。 唔係，本身上市嘅啦，到時你嗰個主席咪叫誒阿蘭斯格魯啦，嗱我嚟坐。 唔係分拆再上市嗰啲咁樣，一間變兩間，兩間變四間嗰啲咁樣係嘛？ 咁好似讀咁嘅規則仔。 周星馳教落噶嘛？ 唔使啦，佢而家現成 A 股有上市，香港有上市 ，A 股千幾億㗎，香港得嗰二百億係嘛？咁呢啲好濕碎啫嘛，得啦，平平地賣俾我，我同你搞兩掂係嘛？嗱咁樣，我哋從呢單嘢咧睇到而家呢個貿易戰，話會中國咧即係有啲咁嘅講法啦，話咧啊你搞我個中興通訊，我咪搞你蘋果手機咯， 係 會唔會啊？ 我覺得啊，問啲喎，因為嗱，你睇翻咧，其實如果你睇翻華為咧，佢係自己有研發到嗰個晶片嗰啲咁樣啦，咁佢揾個代工咧，台積電。 係。 喂，咁 Apple 依家係最新揾嗰、那個代工咧，佢個 CPU 個代工咧，又係揾咗台積電。 哦。 嗱，如果依家台積電咧， 哇！食兩家茶禮喎。 係啦，依家台積電咧，佢又開緊啲即係起緊啲新廠啊，剩嗰啲咁樣啦，即係。可能接曬兩邊嘅大單， 哦、 哇喂！如果你接住呢個大單，突然間你話你 cut Apple 啲機，嚟打落話 cut Apple 啲機啦，咁跟住嗱，台積電少啲單， 冇生意啦， 死咯！跟住我一起個廠房啊，依家冇錢搞啊，剩啊，喂，咁咪即係間接影響埋自己嘅啫喎，蘋果嗰啲嘅啫喎， 咁咪 俾唔到貨你喎， 你咪幫我華為做撚曬啦， 咩啊？ 你咪幫華為做曬咯，嗱，你以後唔使幫蘋果啦，佢執笠噶啦， 係 係嘛？你淨係幫我做得啦，係嘛？ 咁如果台積電佢收入少咗嘛，可能一時間少咗啦。 係食冇食咁飽咪得啦，賺咁多錢，咁而家賺少啲都唔得啫。 係咩？即係如果台積電咩冬瓜豆腐咧，都係幫唔到 Apple 做嘢，或者幫唔翻呢個華為做嘢噶嘛。 哦，咁咪要養肥佢喎，唔緊要啦。Apple 幾多單，我俾幾多單你，我要懟冧佢，咁得唔得？ 都可以， 理論上可以係嘛？ 可以 但係有個問題就係咧， 所以有啲人話打台灣咧，就應該都即係上一集阿刁咪講得啱嘅，唔敢打台灣住嘅。喂，一定唔好喐到台積電啊，大佬，兩邊都靠佢啊。喂，美國又靠佢，大陸又靠佢。 大陸靠佢緊要啲， 係啊， 因為你代工嘛，好多嘢係嘛，你做唔到嘛。但係有個問題啦，嗱，我覺得咧，調翻轉頭未必會搞你 Apple 嘅，有個原因。就係咧，而家大陸人其實買 Apple 手機咧，其實我哋講過。冇實際效用嘅，好多功能大陸用唔到嘅 Apple， 係咪啊？ 都係，咁不過佢電腦嗰方面咯，即係電腦嗰方面其實都得噶嘛。你睇翻咧啱啱嗰年咧，阿 Tim Cook 咧佢都話咗嘅，即係喺大陸嗰個收入咧有突破性嘅增長。 哦， 係啊， 就係電腦啊。 電腦同電手機咯， 但手機好多功能用唔到噶。其實咧，我大陸有啲朋友咧，佢哋除咗打出打同影相之外咧，咩功能都用唔到咁滯嘅。嗰啲 App Store，App Store 好似都已經入唔到噶嘛。 係啊 ，App Store 用唔到咁，你點裝 App 啊？係咪啊？你裝大陸嗰啲啊？佢又唔 support 噶嘛？ 可能落到嚟香港裝啊，得唔得？落到香港咪裝 咯。落到香港翻大陸點 update 啊 ？update 唔到。 唯有落嚟香港嘅時候再 update。 又落嚟香港咪話咁啊，好曬差旅費喎，要使好多錢喎。 冇計喎真係。 嚇！喂，啱啱咧有篇報道咧，我睇係農場新聞嚟，但係我覺得幾好笑，而且我覺得佢亦都有機會講啱，就係咧大陸研究咧嗰啲晶片啊，佢咧話抌咗2000億落去研發。但係咧，原來有40%嘅錢係去咗開會同旅遊。 咁大鑊。 出差。 但係其實咧，佢嗰、那個如果嗰、那個嗱外國嗰個咧就叫做曉龍啊嘛，即係佢哋譯咗叫曉龍啊嘛，Snapdragon 啊嘛。咁大陸咧只係出嗰只叫做麒麟啊嘛。喂，但係其實嗰啲係唔錯嘅喎，即係喺上年，如果大家有留意翻啲新聞咧，即係上年佢喺德國嗰個 IFA 嗰、那個。即嗰啲新科技嗰啲咁嘅展覽度咧，佢嗰個 CPU 佢嗰個功能咧係可以同呢個曉龍對呢個麒麟咧係可以決一高下嘅。 哇！咁犀利。 係啊。 咁啊真係另眼相看喎，估唔到喎、啊，即係佢其實都唔係話完全係咁弱嘅， 係 喺呢個使個晶片方面。 係啦、啊。係嘛？同埋咧，佢多咗一樣嘢咧，就係即係大家都可能都好反感對於喂大陸機嗰點樣。係 啊，我哋唔敢用，又驚佢裝木馬程式啊。 但係其實佢嗰只麒麟咧，佢個新嘅功能就係咧，佢加埋咗 AI 嘅功能喺裏面喎。呢個係突破性嘅發展嚟嘅喎。 加 AI 裏面更加方便竊取你啲嘢。 咪但係啲人就話對於咩打機啊、剩啊啲咁樣，或者運算上咧，真係一個好好嘅幫助，真嘅。 係。 即係呢個就唔可以否認佢嘅。 哦，咁樣啦，因為我。 都驚驚地，你知我哋即係反動人物咧，經周不時你口出狂言，講埋啲嘢係嘛？ 梗係啦，你澳門都唔得啦，你係咪？ 唔係一時時啊，我有時去到，有時去唔到啊！撲街，我輸嗰鑊佢又俾我又冇獲得，冚家拎。咁所以咧，有時我都唔知點，所以我都好耐冇去，都唔敢去。 冇搏啦！ 唉，真係喂，一去你又唔俾我賭喎，係嘛？又唔俾我入境喎，咁我又入境嗰鑊你又輸喎，係嘛？咁變咗好驚啊嘛！咁所以都唔好去賭啦，算啦，戒賭啦。咁我哋見到咧。今次呢個貿易戰啊，最終結果有啊許留山有冇咩意見咧？ 最終啊，我覺得都好似會不了了之，唔敢玩到咁大咯。因為你玩到咁大咧，因為其實如果你咩中興啊、華為啊、Apple 嗰啲咧，其實你牽涉個錢咧，其實 好大 嘅，其實係。 係。 係啊。 喂，中興都話一年要採購成幾多百億啊？幾百億美金嘅嗰啲芯片喎、啊，係，好大件事喎、啊， 係好誇張嘅事嚟。其實你睇華為咧，其實原來一年咧係賣到有1.4亿部电话，1.4亿部电话， 1亿部电话，一部几千银嘅喎、啊。 咁佢有中高低端啦嗰啲咁樣嘅，但係其實佢高端中高端咧，佢賣咗咧佔佢超過係7,000,000部咯。 嚇！哇！咁樣咪好好賺？ 誇㗎，係 好好賺喎， 誇㗎條數， 係啊，咁啊真係。 不過佢都好彩嘅，咁佢嗰個晶片佢係，即係佢嘅芯片咧係佢自己嗰只麒麟嚟嘅。 哦，即係自己出嘅。 係啦。 啊，咁呢樣嘢我哋嗱呢樣嘢我哋都要另眼相看喎，即係嗱有時即係點講客觀啲睇多幾樣嘢，當然啦，有啲人硬係話，誒你哋啊幫呢個啲咩政權塗脂抹粉乜啊共狗乜，咁啊但係咧。喂，你樣樣嘢都要睇多兩睇得闊少少啊！嚇，個個都話俾你聽個天係圓嘅，點解？喂，你坐喺個井入邊啊嘛嚇，我哋就係話俾你知，我哋就係啲雀仔啊，將你擔咗上去。哇！你一擘大口啊，咁高大嘅世界，但係你一擘大口咧就會跌翻落去啦，因為你個口係要咬住嗰篤嘢噶嘛。 青蛙嗰啲 係啦，青蛙咁樣嘛。咁所以咧， 擔 佢 哋上。 當你知道呢個世界點嘅時候，哇！你如夢初醒嘅，你一話咧，你就跌翻落個井度啦。咁所以咧，有時即係都現實係好殘酷，我哋知道。喂，其實我哋依節咧，我哋想講少少嘅首都喎。 哦，首都廣場。 首都廣場。 即 係其實夠少嗱，而家有幾分鐘，我哋講講啦。因為咧，就上個星期啊，咁就我要上去睇過，咁我都想話租翻啲位我哋擺嘢啊，平啊嘛嚇。咁啊，跟住咧就有個叫年青人就租咗50个铺做呢個咖啡店。嚇咁佢咧就話100多尺，總共有成6,000尺咁講嚇。咁當然啦，實用就冇嘅，每個鋪其實實用可能20-30尺嘅啫，真正實用率啦。 但係咪已經間曬一間間湯鋪嘅咩？ 係啊，湯好曬，佢全部打通曬啦。 我全部打通。 佢將啲鋪全部打通曬。 但好似之前有一個已經係租咗幾十間一齊嚟，但係打通咗嚟做搞零食嘅咯喎。嗰個仲喺唔喺度啊？ 嗰個仲喺度，嗰係另外一邊。咁佢係2楼嚟嘅，呢個咖啡店喺2楼，我上去睇過嘅。咁咧佢其實都幾奇離。咁啲價錢咧，當然我未食過㗎，所以咧我唔知。但係咧見佢嗰個地方裝修都幾骨子，同埋咧。佢嗰個地方咧，其實而家好用咗嘅原因咧，就係咧，佢連個走廊位攞埋啊嘛，因為佢一閘鋪打通咗咧，佢係連走廊位攞埋，所以咧，佢個即係可用面積相對係大翻啲嘅。 係，不過聽眾咧可能就咁聽話咖啡店，即係會唔會係走 Starbucks 路線嗰啲咁樣咧？係，唔係嘅，咁佢咧就係唔客，因為 Starbucks 一定要你自己食佢嗰度啲嘢噶嘛。係 啊 係。呢個年輕人咧，佢就諗條新橋出嚟，就話你最低消費幫襯我一杯嘢飲就得啦。 係。 咁跟住咧，你可以自己留下帶啲燒賣啊，執啲腸粉啊，食個碗仔翅啊，都仲得嘅。 哦，咁樣㗎。係 啊，即係你買個淡仔三哥上嚟食都得。 咁佢點維皮啊？ 就靠你嗰杯最低消費嗰杯嘢咯。 嚇！咁佢點賺啊？點夠賺啊？ 佢話計得到條數嘅 ，OK 嘅。 咁犀利 啦！即係你買一杯嘢最低消費，我唔理你坐幾耐喺度食。 哦，因為咧，我見啲人坐喺度做功課啊，好耐嘅，可以即係坐成日都得嘅。 係啊，咁咪最低消費咯，你仲知幫襯一杯嘢得啦。 哦， 新橋啊呢個。 嗱佢咧嗱啲網友就會評論，就話咧好最多留言就話，到時5年之後啊，佢簽咗5年租約嚇，5年之後業主見你有生意咪加你租。坦白講啊，而家嘅鋪位咧就係業主求客嘅，因為咧。客求業主嗰個年代過咗啦，嗱，因為咧，自從2015年開始咧，鋪位咧就嗰個租金咧開始走下坡，因為咧嗰個零售嗰個開始唔景氣嘅，成個零售市道其實轉差嘅，加上自由行少咗啦，奢侈品就買少咗，咁所以咧，嗰個 旺區的鋪位咧，你以前喺銅鑼灣見不到茶餐廳，而家洛克道 SOGO 後邊咧開始開多咗啲飲食和茶餐廳，以前是不會發生的，點解咧？因為那些鋪租以前要成40萬一個鋪，飲食做不掂的，但係而家業主肯講到20多萬都肯租，變咗咧嗰度可以開翻啲茶餐廳。 即係又開翻啦！我記得嗰陣時話到直頭銅鑼灣嗰度SOGO 後面嗰度咧，直頭連雲吞麵都冇得食啊嘛！ 冇噶，以前有間雲吞麵鋪，因為係業主係嗰啲老業主簽俾佢好耐好耐噶啦，咁所以咧就有嘅。好啦，咁啊嗰個鋪嗰個做雲吞麵嗰個咧，因為個業主後屘就好似翻嚟，就所以咧又而家租咗俾嗰間另外一間我醒起咩鋪頭啦，就加咗好多租啦。當然舊租俾好平噶嚇，啊利苑啊嗰間叫利苑粥麵啊，啊咁而家冇做咗幾年啦。咁你睇講翻咧，而家銅鑼灣區嗰啲租金咧，其實係回落嘅，旺角都回落緊嘅。所以咧最緊要你租客做得好咧，業主都好難大幅加你租嚇，因為呢個要。即係純粹係睇你個租客嘅，咁呢節時間又夠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補充。